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8集，困境上。晌午的时候，有人到赵普大营外求见，等人领进来，赵普也有些纳闷，来的竟然是南宫济。 皇上连你都派出来了，出什么大事了？ 是关于西夏和辽国皇室被制的事情。 南宫拿出赵祯的亲笔信交给了赵普，赵普打开看了看，觉得有些蹊跷。 确定消息可靠？ 嗯。 连我都得不到的消息，皇上从哪弄来的？ 皇上说天机不可泄露。 赵普想了想，了然。 哦，有人去找他谈买卖了吧？ 南宫笑而不语。 这么说，对方这个虚张声势的伎俩很快就会败露的。换言之，对方必须尽快解决轩辕劫才行，不然岂不是功亏一篑？ 我就是来传信的。啊，对了。 说着，南宫又解下了一个包袱交给了赵普，里头是一个锦盒。赵普刚想打开看，却被南宫拦住了。 不是给王爷的。 那是给谁的？ 皇上听说过几天就是白少侠父亲的生辰，所以带一份寿礼过来托王爷转送。 赵普听着都新鲜，哪家臣子过生日也没皇帝给送贺礼的，更何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。联想到之前赵祯似乎拜会过白玉堂的爹娘，再加上之前陆雪儿请他们众人去映雪宫一趟，莫不是有什么玄机？南宫传了话就急着出去了。等人一走，公孙他们都好奇地问赵普， 信上什么线索？ 赵普将信给众人看，原来赵祯不知道是从何处得到了消息，西夏和辽国的皇室被制，这是一个骗局。当然了，并非是李元昊和耶律一族为了骗赵普和北海开战，而是这两位也被骗了。之前辽和西夏皇族之中的一部分人表示受到威胁，后来又有人失踪，以至于皇权旁落，搞得朝中人心惶惶。李元昊和耶律齐也不知道这股势力是来自何方，后来辗转得知竟然来自北海。他们和赵祯一样，从表面上查探了北海的实力，得到的线索就是北海那疯狂的征兵人数，以及传说中残暴睿智、野心勃勃的轩辕劫。可是如今在众人看来都有些好笑，残暴是残暴，睿智就不好说了，轩辕劫是个标准的病人才对吧？野心勃勃，疯心勃勃还差不多。骗聪明人有时候比骗笨蛋还容易，因为聪明人大多把别人考虑的和自己一样聪明。李元昊和耶律齐就是太聪明，本着不要打草惊蛇和让赵普去出头的想法，于是被忽悠了一阵。其实只是他二人国内有几个权贵谋权，和外人勾结好了，而这外人应该就是轩辕破。 轩辕破看时机成熟，找皇上谈过交换的条件了吗？ 也许，我只负责打仗。赵祯既然让我和轩辕破合作，表示他开的条件赵祯可以接受。以北海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要不然就换皇帝，要不然就亡国。西夏和辽应该也愿意看他们换皇帝，不然一旦亡国了，那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受不了，一下子都得涌入他们俩家去。而且那个八皇子回浮屠城等于是去逼宫的，只要轩辕劫一死，他们应该会立刻拥戴轩辕破继承皇位。 皇子之间不争？ 应该是已经争好了，他们内斗对北海不利，当务至急就是皇上信上最后的那句话。 公孙放下信，赵祯的最后一句话是，轩辕劫武功太高，要杀他太难，只有一个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轩辕劫。 轩辕破要白玉堂暗杀轩辕劫？ 如果要以武力制服轩辕劫，恐怕几万人马把这几个皇子的命都搭上也实现不了。 就算是白玉堂和展昭联手，也不敢保证轻而易举无任何折损地杀了他，除非天尊和阴侯出手，那也是挺费劲的一件事。可如果白玉堂给轩辕劫，特别是晚上轩辕劫变成白灵儿的时候，在他的饮食里边下点毒或者暗算了他，那成功的几率几乎是十拿九稳。 公孙听后忍不住皱眉，林业火也撇嘴， 哼，你们设定这条计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要执行人是白玉堂啊？如果白玉堂肯给人下毒或者暗算别人，那就不是白玉堂了，他心高气傲，自诩光明磊落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们让他以后怎么混啊？ 看来轩辕破有能力胁迫白玉堂出手，怎么办？就是通过威胁展昭这一手了，但他似乎并不想这么干，所以才会去和皇上谈条件，想让皇上通过我们说服白玉堂，或者直接跳过白玉堂，让天尊帮忙也行，只要能在上王最低限度之内杀了轩辕劫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这和一开始他要我们和他合作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，帮他篡位。 最开始只是说让白玉堂去搞乱北海皇室，然后摸清北海的兵力，再帮助轩辕破篡位，可没说让他先去北海，搞得失心疯的轩辕劫为他杀了自己的八个儿子，然后再让他下毒毒死轩辕劫，从而帮轩辕破篡位吧，这不是让白玉堂吃死猫吗？你们一个为了皇朝稳固，一个为了百姓安危，让他跑出去一趟劳心劳力，还要不仁不义，顺便背上几条人命。白玉堂为了展昭在开封府给你们帮帮忙，你们也不能拿他这么使吧？ 哇，你别搞得我也有份帮忙算计他似的好不好？从头到尾算计他的只有轩辕破好吗？顶多再加上皇上来了个顺水推舟，我可是拿他当兄弟的，这不我也刚知道，所以很为难。 公孙拍他肩膀，那意思不要激动，没人说你坑兄弟。赵普转了个念头，拿起那个锦盒看了看， 哎，说起来皇上通常不会那么狮子大开口让白玉堂帮这种忙啊。做人讲究礼尚往来，天尊救过他一命，这次如果白玉堂再帮了这么大的忙，那个锦盒会不会是谢礼呢？ 锦盒里是什么呀？ 打开看看。 赵普要开盒子，公孙一把按住他手，一旁欧阳和邹良也按住他，贺一航一脸佩服地看他。 能不能看啊？算不算欺君？ 你们真是跟我混的呀，怎么这么老实？天知地知，我们谁都不说不就行了？再说南宫又没传话说不让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也都有些好奇，欧阳等人都放了手，公孙最后也忍不住好奇放了手。赵普就把那锦盒打开了，盒子里头有一个鸡蛋。赵普看了一会儿，默默地盖上盖子，看了看周围众人。公孙摸了摸鼻子，赵普觉得自己可能眼花了，擦了擦眼睛，又打开看了一眼，还是个鸡蛋。赵普拿起那个鸡蛋左看右看，确定真的是鸡蛋。 赵征脑子锈住了，干嘛送个鸡蛋给人家做寿礼啊？幸好我没送，不然不是被人笑死。 这鸡蛋好像很沉呢，怎么感觉这么凉还这么硬，像是石头的。 公孙掂量了一下那个蛋，皱了皱眉。赵普不解，一直在一旁打坐不说话的吴沙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随后张大了嘴跑了过来。 哎呀，这东西原来在赵真小子那儿，小一百年没瞧见了。 师傅，这鸡蛋是什么？ 这不是什么鸡蛋。 吴沙小心翼翼将那鸡蛋拿过来，竖着放在了桌上。别说，那鸡蛋竟然站住了还没倒。小四子和萧良都凑过来看，只见吴沙用手指轻轻地在鸡蛋的蛋壳上敲了三下，随后就见鸡蛋上出现了几道裂纹。随着裂纹一部分往里凹，一部分往外凹，鸡蛋的外形发生了变化，随后鸡蛋打开，瞬间金光闪闪的，原来内部是纯金的。 等鸡蛋打开之后，里头升起了一个黄金的碗，雕工繁复，底座着百花，每一朵都不同，好袖珍，但是好逼真。在百花丛中升起了一只金色的蝴蝶，蝴蝶的翅膀上镶嵌了薄如蝉翼的蓝色宝石，翅膀还在轻轻地扇动，逼真到发丝细的足都掉了出来，而且还会动。在蝴蝶的下边有一个少年，正斜靠在花丛之中看一本书，那本书的书页是白玉的，也是蝉翼那么薄，上面还有黑色字迹，似乎是微雕，密密麻麻，不知道写了什么。众人张大了嘴，一个两个都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傻瓜一样，叹服于这东西的巧夺天工，连见惯了世面的庞太师都张大了嘴。 这什么东西啊，老夫官宝无数，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